爱的那个黄昏，忘不掉你绝情的眼神，风吹过格外的孤独，留下我手机伤痕。我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她曾经陪我看星辰，曾幻想陪你这一生，有你的爱才完整。曾相信你会跟我走，也不怕自己有多卑微。你是个很美的女人，明明没有可能，我还傻傻等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像蜜糖里面藏着针，像一只飞蛾不想活，不管有多痛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痴心的男人最愚蠢，眼泪在回忆里狂奔，真的好残忍。深爱的女人，她曾经陪我看星辰，曾幻想陪你这一生，有你的爱才完整。曾相信你会跟我走，也不怕自己有多卑微。你是个很美的女人，明明没有可能，我还傻傻等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像蜜糖里面藏着针，像一只飞蛾不想活，不管有多痛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痴心的男人最愚蠢，眼泪在回忆里狂奔，真的好残忍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像蜜糖里面藏着针，像一只飞蛾不想活，不管有多痛。美丽的女人最伤人，眼泪在回忆里狂奔，真的好残忍。眼泪在回忆里狂奔，真的好残忍。